上偷偷笑，今天口袋有宝宝，心里的高兴无人笑，赶快回家数钞票。就动歪脑，平时上课从不迟到，作业功课都呱呱叫，如此一来可不得了，平行成绩也往下掉，妈咪流泪爹地跺脚，就连小狗都不敢叫。笑，从早到晚孩子找不到，气得把嘴唇天天咬，听一句至诚的劝告，重新背起了你的书包，快快回到你的学校，是你全家